一个。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。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朱元璋驾崩后，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，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，起兵靖难，编著《永乐大典》，派郑和六下西洋。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，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。楚魏之争愈演愈烈，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，他虽有赫赫功业，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永乐大帝》，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，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。 上回我们讲到袁忠彻与金忠商讨立储一事，袁忠彻说要想帮助朱高炽争得太子之位，必须寻求一位贵人的帮助，这个人究竟是谁呢？与往常一样，嬴政刚过，谢晋便从梦中醒来，离上朝还有一段时间，不过他却怎么也睡不着了。通常这时候谢晋会平躺在床上，无边无际的胡思乱想，而他想的最多的就是自己这一年来梦幻般的经历。一年前，潮水般的燕军呼啸着冲进了京城，曾被视作叛逆的燕王摇身一变成为新任大明天子。登基之后，为了迅速稳定局势，永乐帝对那些不肯归附的建文旧臣痛下杀手。在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里，谢晋亲眼看见了一幕幕人间惨剧，见证了一场场血雨腥风。齐泰、黄子成、方孝孺、景清、练子宁、铁铉、鲍昭、陈迪，一个个曾经名闻海内外的天子重臣，在短短的旬月之间悉数命丧黄泉，成了建文朝的殉葬品。在那段充满刀光剑影的日子里，谢晋就像是一只无助的小鸟，躲在角落里心惊胆战地打量着这个面目全非的世界。他彷徨，他迷茫，他惊惧，他恐慌。尽管已经归顺了新天子，但身处这场平生未见的大清洗当中，他也忍不住担心这沾满冤魂血迹的大刀会不会突然砍向自己。不过这一切终究还是过去了，随着不祥旧臣的纷纷毙命，京城终于恢复了宁静。接下来永乐帝开始照自己的意思重建这个已经千疮百孔的朝廷，首先便是恢复洪武祖制。建文帝在位时，方孝孺主持改制，朝廷制度多有变更，现在永乐帝登基，自然是将其统统废除。抹去建文朝的痕迹之后，下一步就是封赏了。随着一道道诏旨颁下，燕藩旧臣顺理成章地逾越龙门，成为大明王朝的新贵。齐国公邱福、成国公朱能、成阳侯张武、 泰宁侯陈规、武安侯陈亨、同安侯火真、镇远侯顾城、隆平侯张信，但凡为靖难大业立下汗马功劳的燕军大将，无一例外地被封以高爵，并迅速把持了五军都督府的要职。李景龙、如常、王佐、陈轩等在最后关头出卖建文帝的营副大臣们也各有升赏。李景龙特进光禄大夫、左柱国，名列百官之首，王佐、陈轩分别受封侯爵，连如常这个概不封爵的文臣也被破例受了个忠诚伯的爵位。靖难功臣们皆大欢喜，那些顺应天命的文臣也不赖，玉心、夏元吉、千亿、宋礼、刘俊、郑次、黄福，只要是不和新朝死磕到底的文臣，永乐帝都大度地予以重用，并授以六部九卿的要职。一番任命过后，庙堂面目焕然一新，朝廷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新走上了正轨。与玉心、郑次这些在建文朝时就已经位居部院堂官要职的朝廷大员不同，谢晋在归附永乐帝前不过是个从九品的翰林院待诏。按正常情况，这场权力瓜分的盛宴中，他虽不能说完全没份儿，但也最多只能够是分到些残羹冷炙。虽说在起草登基诏书和议定年号时，谢晋幸运地夺得了头彩，但因之前自己级别实在太低，所以他也没有抱有太大的希望。在他看来，能连升三级混个正八品的翰林院五经博士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不过事情的发展大大超乎出谢晋的所料，登基不久，永乐帝便颁布诏旨，在左顺门旁的文渊阁设置内阁，陆续选拔了黄怀、胡广、杨荣、谢晋、杨士奇、胡衍等七人入阁参与机务，并各有擢升。这七人皆是才华出众的翰林词臣，其中谢晋排名第四，被授予正六品侍读之位。三个月后，永乐帝再次下旨，谢晋进侍读学士，从五品位居内阁之首。短短四个月，谢晋从一个从九品的待诏连升八级，一跃成为了从五品的侍读学士，其擢升之快在归附的建文旧臣中首屈一指。而且侍读学士是翰林院之职，按制翰林院以学士最尊，其下依次是侍讲学士、侍读学士。眼下这学士和侍讲学士二职都空缺，谢晋便以侍读学士身份充任了翰林院掌印，成为名副其实的侍林领袖。突如其来的擢升，饶是谢晋阅尽沧桑，一时之间也有些懵懂。待回过味儿来之后，他顿时被巨大的喜悦和兴奋所笼罩。连升八级，执掌翰林，这固然是一大喜事，但更让他动心的却是内阁这个新鲜的事物。内阁乃永乐首创，不但洪武朝，就是历朝历代也从未有过这个衙门。按照永乐帝的谕旨，内阁职在参与机要，也就是辅佐皇帝处理国政，这可是宰相的职权。虽然皇帝的意思也很明白，阁臣只是顾问，并无决策之权，但是一想到能协助皇帝做出决策，进而对天下大政产生影响，谢晋仍然是激动得不能自持。谢晋28岁入仕，年纪轻轻便被太祖皇帝视为天下奇才，他的才华绝非寻常官宦可比，经济天下正是其一生抱负所在。只是一朝成名之后，谢晋却长期郁郁而不得志，十几年宦海沉浮，到头来只混了个九品末官。残酷的现实一度让他伤心乃至绝望， 可是如今一切都不同了，永乐天子赏识自己的才华，并委以辅政重任，这犹如一片甘霖落到谢晋几近枯涸的心田里，让他重新热血沸腾。谢晋感谢永乐帝的器重，他下定决心要用自己全部的才华和忠诚作为报答，辅助这位皇帝开创一个千古未有的富强盛世，让他和自己都名垂青史。就在谢晋心潮澎湃的当口，窗外隐隐地传来了公鸡的鸣叫之声。他伸了个懒腰，慢慢从床上爬了起来。一名婢女早已在门外候着，听得屋内有声响，便轻轻推门而入。热水洗脸，轻颜拭牙，一切都如往常。待到盥洗完毕，谢晋草草吃了早饭，然后穿上绣着小杂花纹的青色盘领右衽工服袍子，随即精神抖擞地出门而去。早朝于辰时在华盖殿举行，通常此类长朝所奏都是已经议定好的四方之事，并没有什么紧要之处。谢晋作为内阁之首，对于内容已经事先知晓，所以不必太过关注，只需循规蹈矩的旁听就可以了。散朝之后，百官各自回衙门署事，谢晋和同为阁臣的侍读黄怀却故意放慢脚步。没过多久，乾清宫打卯牌子马云便小步跑来说道：两位学士请留步，皇爷召你们到乾清宫见驾。自设立内阁以来，七位阁臣经常随驾伺候，其中又以谢晋和黄怀二人最受器重，几乎每天都会被永乐帝唤到身边问事，两个人对此也都习惯了。听到马云传旨，谢晋与黄怀对视一眼，只道了一声遵旨，便不再多说，向着后宫走去。二人刚刚跨进乾清宫御书房的门槛，永乐帝便面带微笑地在暗后招手说道：不必行礼了，朕有一事颇为不解，召你二人前来解说。是。谢晋、黄怀二人连忙一躬身，一阵小碎步走到近前。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永乐帝手里拿着一本发黄的书，指着其中的一页说道：朕读着水经注，其中的江水篇里记着，江水右东经广西峡，似乃三峡之首也，峡中有瞿塘、黄堪二滩。可是朕记得这瞿塘乃是个峡名，是三峡之中首峡，此广西峡何来啊？你等可知？永乐帝说完，谢晋与黄怀皆是一愣。这水经注虽然不是什么经史，但也是地理学的集大成之著，以谢黄二人之博学，早已是读得滚瓜烂熟。可永乐帝这一问起，二人却怎么也记不起来。过了半天，黄怀才搓诺地答道：回陛下，臣等不才，却不知水经注中竟有此节。 哦， 永乐帝有些奇怪地应了一声，随即把手中的书递与二人说道： 书中写的明明白白，你等可是记错了。 黄怀把书小心地接过来，谢晋连忙凑过来。待到读完了永乐所指之章，黄怀仍是稀里糊涂，谢晋却似心有所动。他从黄怀手中把书拿过来，又仔细地翻看了一遍，眼中突然冒出了喜悦的光芒，欣喜地启奏道： 陛下，这水经注似是北宋绝本啊，陛下您从哪儿找着的？ 哦， 朱棣颇有些意外。 前些日子宫里头的人清理文楼，从那旧书堆里头扒出来的。近年来苏松一带水患频繁， 户部尚书夏元吉奉旨治水，至今没有什么佳音。镇美思之，心中颇为忧虑，便找了此书出来，看看关于河道的技术中可有无借鉴之处。你怎么知道这是绝本呀？ 谢晋小心地将书摊开，递到永乐帝手中，然后指着其中的书页说道：陛下请看，此书乃雕版所刻，从版式来看，用的是四周丹栏，此种版式唯在宋初实行过一阵，后来用左右双栏或四周双栏，宋朝距现在将近400年，所流传已经不多。而靖康之祸中，中原涂炭，金人毁我华夏文物无数，此类雕版则愈发的稀有。且宋朝之后，水晶柱叠经传抄翻刻，错简夺伪十分严重，臣所读便有好几版，但从未记过广西峡一段，所以臣敢说这十有八九便是北宋绝本，即便当今世上仍然有幸存，也是十分的稀少。说到这里，谢晋又一躬身，恭恭敬敬地说道：此书成于宋初，应该没有经过后人的矫改，极有可能便是郦道元的原著。陛下竟能于不经意之间寻得此等珍稀，实乃后人之幸也。此书再现，于地理之学大有裨益，此全来陛下慧眼独具之功啊。谢晋借着讲解此书来历，一边展示了过人的才学，一边又好好的拍了一下永乐帝的马屁。永乐帝听了龙颜大悦，当即大笑着说道： 哈哈哈哈，果然是通学古今啊，连刻板的事儿都知道得一清二楚，当今天下第一才子，朕看非你谢大神莫属啊。 哎呀，陛下谬赞了，臣岂敢当此殊荣啊。得到永乐帝这么大的夸奖，谢晋心里当即乐开了花。永乐帝接着说道： 谢爱卿今日之言，着实让朕大开了眼界。朕素以好读书自诩，然经今日一事，方知自己竟是井底之蛙呀。 哎呀，陛下过谦了，水晶柱不过是杂学而已，诗词更是雕虫小技，陛下乃天子，自当以经史为重，此类旁门左道不学亦无不可呀。 哎，这读书还怕多吗？不过谢爱卿啊，朕心中一直有个想法，这天下古今事物多散载于各类的典籍之中，偏执浩繁，不易简约，朕身为天子，处理天下事务，没有疑难之处，想要查阅典籍竟这般的费事，如此怎能不出差错呀？为天子者当博览群书，通晓世间万事，才能治理好国家，所以朕想悉采各书所载事物，依洪武正运立事，这样查考检阅便如探囊取物，岂不方便许多啊？爱卿学识超凡，通阅古今，朕想命你为监修，从翰林院、国子监选些才学好的士人出来，将经史子集、百家之书，以至于天文地质、阴阳医卜、僧道技艺之言，物家择别，句句到一起，备集为一书，以供朕参阅，你以为如何啊？ 永乐帝说话时，谢晋一直在洗耳恭听，等到他说完，谢晋已经明白皇上竟是要自己将古往今来的所有书籍收集到一起，编一部规模空前的类书。编辑类书自曹魏时编黄览开始，历朝历代多有做过。建文年间，方孝孺也曾经受建文帝之命，于武英殿南廊设馆修纂《类药》一书，只是后来燕军进京，此事便不了了之。此刻永乐帝提出修类书，倒也算不上新鲜，但所有类书无论规模多大，总会有个限数，而且免不了删减增益，有所选择。可按当今皇上的意思，竟是要将天下所有之书全数进录，这就太了不得了。古今类书以宋太宗时编撰的《太平御览》为最， 全书共55部，1000卷。可照永乐帝的意思，谢晋粗略一估，恐怕连10000卷都不值。皇上将这么一件前无古人的盛典交给他去编，是对他的才华欣赏到了极致。一旦该书编成，作为兼修，他必将和此巨作一起名扬天下，成为万世景仰的硕儒文宗。万世师表，谢晋立刻想到了这个老词儿。这种事儿他以前不是没有想过，但也就是想想而已。尽管他也自信才华当世无人能比，但成就远没到独步古今的地步。可现在这个机会来了。不过激动过后，谢晋冷静了下来，沉吟许久，他抬起头说道：开国升平，修纂盛典，历来为帝皇幼闻击鼓之雅事。欧阳文忠公曾说：窃以幼兴文化，乃治世之所先，著录藏书，须太平而大备。而今天下太平，正是修典之时，陛下气魄之恢宏，更是古今未有。此书之集，必为华夏千古未有之盛事。臣微末之能，竟能蒙陛下垂青，担此重任，实是惶恐无地。只是陛下明察，若将天下之书集至一处，未免繁缛纷杂，纵然精华俱在，但杂流也难免充斥其间，尤其是一些旁门左道之说，与经史背离太甚，于治国更是毫无裨益。至于佛道等学，于经世亦无大用。因此臣斗胆进言，可否收录之时略加甄别，择其不善者而弃之呢？谢晋说的这番话也是经过了权衡考量的。古往今来，无论是修史编典，莫不要讲究个遴选甄别，从没听说过不加甄别便一股脑的全都收录的。之所以如此，一是要将旁门左道之类的杂流摒弃在外，避免所修典籍鱼龙混杂；二来也是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。永乐帝说要物加则别，这也就是说无论正谬与否全都收录其中。这种编修类书的方法，谢晋可是闻所未闻。这万一要是收录了妖言惑众的进来，可怎么办呢？想来想去，他觉得还是要循规蹈矩，按着历来修典的传统路子来做比较踏实。而且他还隐约地猜到，皇上之所以要编这本类书，除了要彰显文治以外，或许还是想通过此盛举洗刷靖难所带来的恶名。不过谢晋的话并没有起到作用，等到他说完，永乐帝不以为然地否决说道：哎，爱卿过虑了，有意无意朕自会判断，为人君者若连书之一损都判断不出，那还如何治理天下呀？何况诸般杂学，纵然不能引为正道，但也未必百无一用，其间或有可取之处，若能择善而习之，与天子亦是有所裨益，弃之不录，岂不可惜呀？何况古今之书，失传者不计其数，作者权下若知自己一生心血无存，岂不痛心呢？且于国家也是一大损失，朕将他们收集起来妥善保存，也是一桩善举啊。可是陛下，爱卿不必再劝了，你之意朕心里清楚，不过此事朕意已决，就按照朕的话去做吧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谢晋也不便再多说了。1年多的近身随侍，他对永乐帝的脾气已经十分的了解，何况从永乐帝的话中，他已经隐隐地听到了一丝不悦之意，若再争下去，永乐帝不满之下将兼修换人，那他就欲哭无泪了。是，谢晋躬身领命。不过尽管嘴上答应，但他的心里仍然打定主意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修。他又不是傻子，万一触动了当今皇上的那块禁脔，天晓得他还会不会如此的从容大度。